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哇，今日好玩啊 Jeffy、啊、今日呢我哋呢个讲题呢，之前我哋你知我乜都讲㗎啦，係咪讲建筑啊，讲能源啊，讲无限啊咁啊。咁但我哋今日讲题呢，大家係估唔到嘅，基本上大家都估唔到嘅，连 Jeffy 都估唔到嘅，如果唔我事先话俾你听係咪，我最鍾意嘅呢就係、是啊、出人意表嘛，正所謂、啊、即係周星馳嗰套係咪食神，我唔記得咗，就係、是、最緊要嘩俾你估到，我咪好渣係咪，就一定係要俾你估唔到㗎嘛。咁、啊、其實今日呢嗰、那個講題呢就係、是、完全同之前嘅唔同嘅，係講語文。不過呢啲語文呢係非常，大家聽緊語文，哎呀死啦，語文科嘩悶都悶死啦係咪，即係中英文大家都好多好驚㗎，我知道係咪。但係今日呢我哋係講中文、啊、其實我遲啲我會講英文㗎喎，真係啊，不過嗰個遲啲。但係呢個中文呢大家一定呢聽到津津有味嘅、啊、我保證呀。因為呢我哋就講中國嘅俚俗語，就包括呢歇後語，啊歇後語嘩好好玩嘅，其實呢個呢係我哋中國文化入面呢嘅精華嚟嘅。啊、不過我今日呢個範疇闊啲、啊、又會講埋呢少少諺語咁啦，即係其實諺語就唔講咁多啦，因為講上嚟又另一講㗎啦。咁、啊、今日我就係特登、啊、即係突破少少啦，同平時唔同啦，咁都講返下啦、啊、歡迎大家、啊、收聽收睇呢個禮拜嘅浩浩湘湘呢個節目。咁我就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咁另外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就係 Jeffy 啦，係咪、 Hello. 好啦，中國呢嘅諺語呢或者係呢啲俚語啊俗語呢，其實我就覺得真係好精彩好精彩。我哋絕大部分嘅做人啊，呢、這個待人接物啊處事啊吓、啊、人生嘅道理啊，其實差唔多都已經係無所不包嘅，即係乜嘢都包晒咁滯㗎啦，即係咩情景都包晒嘅，好精彩嘅。咁亦都係好盞鬼嘅、啊、即係好多嚟講呢，當然有啲就會鄙俗啲吓。啊咁唔緊要啦，大家你知啦吓，聽呢、這個迷迷啊，以前啊人網啊，都咁多人都係鍾意鄙俗嘅嘢啦吓。咁、啊、但你知其實我就唔係話太鍾意啦吓，我成日都講啊，我一樣嘢講粗口嘅人呢其實係表示咗一樣嘢啫，就係佢嘅語文表達能力係差吓、啊啊、即係如果佢語文表達能力係強嘅話，係唔需要用到粗口嘅吓，呢個係我嘅睇法啦。當然我之後會好俾好多人鬧都唔定啦吓、啊、或者俾人用粗口鬧我都唔定，唔緊要，我唔會用粗口嚟同大家辯駁嘅。好啦，咁但係呢呢啲俚語入面有啲就鄙俗啦吓、啊、但係亦都有啲好文雅嘅，係一種文學嚟嘅，其實真係一種文學嚟嘅。咁嗱，今日其實我個範疇好闊啦。首先講諺語啊，或者即係我哋甚至係一啲啊嚴肅的咁多啦。所謂古節先言嘅，我哋叫做箴言進語啊，係嘛？即係話佢又係充滿智慧嘅，啊，充滿哲理嘅。咁啊，當然我最先嘅講一句咧，就中國人得一定識，你可以咁講，你唔識嗰個咧。就唔能夠自稱為中國人啦。雖然我知道好多聽眾觀眾都唔自稱係中國人嘅，但係即係你知我觀點㗎啦，所以我唔使多解釋。但係唔淨止中國人，甚至可以話外國人，佢稍為知道下中國文化嘅呢都識呢句嘅、因為佢甚至呢可能淨係識呢句，因為呢一句呢佢就覺得係代表中國文化㗎啦。就係咩呢？ 邊句呢？ 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冇錯啦，係咪呢個呢我哋叫做黃金守則，即係鬼子佬叫 The Golden Rule， 或者叫做 The Maxim， 即係人生嘅最要義嘅地方， M-A-X-I-M， 即係同佢買告白添，唔好意思，即係嗰間快餐店就係咁叫啦。但係其實呢個字本身呢就係解即係我哋一啲好基本嘅道理，即係假設咁。咁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其實西方都有一句嘅，當然其實個個民族呢都差唔多有一句咁上下嘅，但係西方嗰句呢其實亦都好多學者，即使包括西方學者都同意其實冇我哋嗰句咁好。因為西方嗰句呢其實就係 do unto others、啊、即係 what you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咁呢個呢係古英文嚟嘅，即係係古老嘅英文，嗰、那個 unto 嗰個字呢、unto 呢 unto 呢，其實即係話呢你想人哋點樣對待你呢，你就應該 跟住對翻 咁樣嚟去對待人，係咪啊？咁呢個咧應該係有一個對等嘅嚇。咁、你話咦，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咧有咩分別咧？咁其實一個咧就係、是、主動嘅 active 嘅，或者係啊一個就係被動嘅啊。 一個是所謂是即是正面的動的行動啦，一個呢就是可以話負面啲啦。咁其實我哋孔夫子嗰個係你可以話負面啲喎，但呢個負面唔係話即係唔好個負面，而係話呢即係有好多人分析，如果係從倫理學啊 ,ethics 嘅角度嚟講呢，喂鬼子都有一句好出名㗎啦，一人嘅美食就係另一人嘅毒藥。 毒藥。 係咪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s poison, 係咪？咁所以呢你鍾意嘅嘢唔一定我鍾意㗎喎。咁你鍾意即係其實我細個就呢個毛病啦，因為我好鍾意睇星，就捉我家姐同細妹呢陪我一齊睇星。係咪？咁do unto others。What you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嘛，咁因為嗰陣時我哋呢個天台都係上到去嘅，咁嗰時讀緊小學，咁因為我開始發燒咗天文，好發燒睇星呢，就話真係好好睇嘅呢，我教你認星座咁，我家姐同細妹完全冇興趣，嗰陣時呢係咁四蚊爛蚊，咁呢個呢就係根據西方嗰個啦，咁但係如果孔夫子嗰個呢，其實佢其實我諗佢諗得透徹啲嘅，真係嘅，因為個人嘅嗜好興趣唔同㗎嘛，係咪？咁所以佢就話反而唔係，我哋反而呢就己所不欲啊，今次用個 negative 嗰個角度去睇，即係不欲，即係你唔想人哋做向你做嘅嘢呢，你就一定唔能夠做向人哋咁做，即係施於人，咁呢個係好啱㗎喎，係咪？即係你唔想人嘲笑你，係咪？你會唔會嘲笑人啊？你唔想人打你，你會唔會打人啊？你唔想人偷你嘅嘢，你會唔會偷人嘅嘢？咁所以呢其實孔夫子呢句呢可以話更加安全，係咪安全啊？即係鬼子佬嗰句呢其實反而呢你可以話佢係可能反映到兩個文化，我唔知啦，而家大家都講緊成二三千年嘅嘢啦，係咪？好啦，咁唔好講咁多啦，如果唔係今日呢真係唔夠時間講啦，我哋好多好多嘢可以分享㗎。咁但跟住落嚟呢又同大家分享一啲呢，就我阿女呢，我記得佢好細個小學嘅時期呢，差唔多已經背曬咁滯嘅，就係、是、三字經啊，三字經啊，咁就係人之初，其實我係俾啲書佢睇囉，咁但係然後教佢少少囉，跟住佢就自己背囉。嘩，我都冇諗過佢背曬，我真係好嘢，就係、是、人之初性本善啦。咁呢個亦都呢我哋就好出名啦，以前呢即係所謂舊社會啊，其實即係傳統社會呢，差唔多係個個呢由細蚊仔懂性嘅時期就要學㗎喇，甚至未懂性你就要念口簧㗎喇。我就覺得而家我哋所謂現代化之後呢，其實喪失咗好多嘢。咁其中呢啲嘢呢其實好嘢嚟㗎。咁人之初性本善，咁而家就開始考下 Jeffy 啦。Jeffy 呢今晚呢其實係好危險㗎。 因為我成日都 係啦，因為我好多嘢要考佢。不過你唔使驚，你肯定有好多嘢識。好啦，咁但呢個呢第一個考驗啦，可能佢已經肥佬啦。人之初性本善，跟住嗰兩句， 我記得就係性相遠，習相近。 唉、哎，你真係好嘢啦！你都唔押韻嘅，就倒轉咗。 哦，習相近。 性相近，習相遠，好有意思嘅。佢即係話咧，其實人咧，因為性本善啊嘛，所以其實大家咧都有一個善良嘅心嘅。咁所以咧，其實係相近嘅，我哋嘅性啊，我哋嘅天性啊。但係習相遠啦，大家學習嗰個路徑唔同嘅時期咧，大家可能就會分道揚镳啦。所以習相遠就咁解，所以個學習係好重要嘅。嚇、啊，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嗱呢句你認識啦，係嘛？好啦，咁然之後咧就狗不教，性乃遷啊！即係狗咧，呢個就唔係話長狗個狗，而係咧狗扯個狗，狗扯偷生狗。佢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唔去教佢咧，性乃遷，咁佢原本善良嘅本性咧就會變遷啦，就會變啦，係嘛？教之道，貴以專。咁但係其實教啊，咁最重要係乜嘢咧？就係、是、貴以專啦，即係話要專心。即係做任何嘢都要專心㗎啦，專注㗎啦，你唔專注做唔成㗎啦。咁其實一路背落去呢，嘩長得好交關㗎，我好多以前都未聽過㗎，我係聽阿女背我先識㗎啫。即係其實入面有好多好多，其實就係通識。 聽嗰幾句都覺得好有智慧。 好有智慧呀，下面嗰啲仲好玩呀，即係其實就係通識科嚟㗎，你背曬佢已經係半科通識㗎啦。好，咁但跟住落嚟呢，你又講啲唔好即係咁嚴肅㗎、有啲我哋平日都會講嘅，尤其中國人呢、你都反映我哋嘅文化、就係、叫做呢、這個要考你㗎啦，就係、是、一命二運三風水，跟住呢 我真係唔知喎。 嗱、啊、你聽過未先？ 我聽過。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 嗱 咁呢個呢即係我哋中國人呢，而家同你惡補啊，知唔知啊？ 好 啊，而家同好多聽眾觀眾惡補啊。因為我相信嚟講呢，真係阿女呢以佢當時嘅年紀啦、即係無論係小學中學啦，我都相信係同輩嘅人入面呢，佢識呢啲咁嘅八股嘢呢是最多最多的，因為他有一個極其八股的老豆、你知道我啦，我好鍾意科學㗎，咁所以我站喺人類知識最前沿係咪，但其實我站喺人類知識最前沿科幻太空探險呢，但其實我係好鍾意好鍾意呢啲古舊嘅嘢，但古舊嘅嘢當然有啲係唔好嘅，唔好嘅你唔好要啦，但係覺得好嗰啲呢，其實大家就千祈唔好抌咗佢，咁其實呢啲咁樣嘅俚語俗語我就覺得係好嘅。 咁當然呢，但好入面呢大家都要明白啦，其實佢係反映到我哋即係以前傳統幾千年嚟嗰個文化啦，咁所以有啲嘢呢我哋認為到時今時今日呢都仍然係適用嘅，但有啲呢就過時嘅，有啲呢甚至係講得咩啲係叫意識不良嘅意識不良。咁嗱呢個嚟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呢就係少屬於嗰類啦，就係、是、因為我哋中國人呢一向呢就好信命㗎嘛，吓宿命論啦，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天注定嘅咁樣，講唔淨止我哋中國人嘅，根本全世界以前啲民族個個都係㗎啦。好啦，咁所以佢咪最緊要就係條命生得好， 生得好。 所以呢最緊要一就係命啦，二呢就是、運氣，係咪三呢就是、風水喎，咁好好信就迷信啦。咁原來四積陰功，即係第四呢其實都係我哋要積德行善嘅、啊、善有善報嘅、啊、福有由歸嘅。但係五讀書嗱，咁就即係話臨到尾，即係以前啲人咧，呢啲梗係一啲唔鍾意讀書嘅人作嘅呢句，係咪即係話讀書係好咩嘅啫，排到最後就係第五呀，係咪咁當然其實呢中國呢好多言語，其實西方都係一樣啦，各民族啦，好有趣嘅有地方就係、是、你有一句言語係支持呢個觀點嘅呢，差唔多必定係有一句言語呢、 哦、就反 係反對呢個觀點嘅，係咪嗱，佢四積陰功讀書嘛，咁但係另外一句就係、是、萬般皆下品， 我唯有讀書 嗱，呢句你掂啊 ，Jamie， 你唔好話你唔掂喎。嗱，你聽過唯有讀書高係嘛？咁佢呢個係咪就讚讀書好緊要啊？係嘛、 啊？ 好 嗱，我又想問一下誒呢、這個中文字啊，即係我其實想一路都好唔明咧，命同埋運有咩分別 嘅？咁啊真嘅， 我想睇下呢個中國文化呢個字係咩意思？ 其實又真係嗱，命運命運咧，通常我哋係夾埋嚟講噶嘛嚇、啊，即係英文嚟講係一個字先啦，就係、是、fate。啊、有時係叫 destiny 咁樣啊 ，fate 啦。咁其實我哋拆開咧，你知道我哋中文咧好多時就要疊字啊，即係加埋啦，係咪？偷你都可以得㗎，但係偷竊點解你又偷咁偷同竊有乜分別咧？即係咁解係嘛？即係歡喜咁你喜已經係啦，係嘛？點解又要歡喜咧？咁樣樣咁因為中國人嚟講咧，好事成雙，呢、這個就係我哋民族性嚟㗎。乜嘢咧？我阿媽都話㗎，不犯一定要不兩學或者係雙數。啊、你唔准不一學嘅，咁呢個係我哋嘅民族性啊嘛，我哋認為雙、啊、even number 係、哦、好噶嘛，單咧就唔係幾好啊嘛，咁所以佢係命運。咁你夾硬分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即係你嘅命咧就注定咗嘅。咁咧即係話你係即係以前嗰啲譬如啊話黑夫嗰啲咁樣咧就係你嘅命啦，係嘛、 嗯？ 好啦，咁但係運嚟講咧就係話，哦到頭來你係遇到邊個人，咁嗰個人就係嗰個運就運氣唔好啦，就娶咗你，咁佢咪俾你黑死咗咯。咁呢個就係、是、當然咁你話即係咁佢都係佢個命嚟啫。即係佢出世嘅時期就注定遇到呢、這個娶到呢個老婆咁樣，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難。 冇咗大家時間。 係啦，冇咗啦。好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用一啲好簡單嘅切入啦。 迷米六月講過界， 朋友你寂寞嗎？ 由六月九號開始，只要你讚好迷米香港 Facebook 專頁 like， 就可以喺 Facebook 版面直接睇到迷米直播節目，同時用埋迷米 chat room， 唔使額外多一個迷米帳户嘅。 Your place or mine， 邊度都得，因為 chat room 二合為一，一日24小時隨時隨地傾心事講政治，探索人生意義。